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翻嚟啦，系嘛？唉，咁啊，嗱，呢个礼拜咧，咁啊，梁游败诉咗之后咧，咁都要吓法庭執行嗰个叫做系。嗰個咩係咪禁制令啊？定乜鬼嘢啊？即係佢總之趯佢走啦嚇、啊，即係你攬出立法會啦咁樣。 司法覆核個判決 啊，咁啊起碼即係叫做係剝奪咗，其實成功剝奪咗佢，即係嗰個，因為其實而家要登憲報噶啦嘛，係嘛？咁啊下個禮拜五咧就登憲報，就話元康。咁但係問題就係佢仲要上訴嘅， 好似停咗啦，佢交咗上訴。 係啊，咁因為要上訴嘅，咁如果上訴係唔撚得嘅話咧。咁就其實係咁就可以真係補選啦。 多數都唔得㗎啦，唔使諗。 係啊，多數唔得㗎啦。不過呢其實因為今日呢就有啲即係傳媒就影到佢哋呢，即係嗰啲議座啊喺度執包袱啊，我有啲片可以睇睇先啊，真係。 水果冇水。 出 嚟喎，唔係喎， 嗰啲有罩。你唔諗住執包？ 因為而家 強大 點會有人即係執包袱咧？執到即係好似恐怖分子咁樣啊，或者好似嗰啲即係嗰啲泳池大媽咁樣過咗臉肩嚟咁樣樣嘅咧？即 係咩叫臉肩嚟啊？ 臉肩嚟咪即係嗰啲即係恐怖分子、 留翻嗰、那個 去游水嗰啲啊？即係有條友就好似即係德州電鋸殺人狂咁樣樣。 有乜辦法啊？你而家個包真係變咗過街老鼠啊，大哥！ 喂，我唔會因為睇咗呢一段動新聞，然之後我見我認住你耳座，然之後下次喺街度見到你屌柒你啊嘛！ 人人喊打嘛！喂，我呢一生人，喂確實有時我都覺得好同情佢哋，都覺得係好可憐。喂，呢生人我從來喺度街度好少喝 啊， 有一兩次，但係咧嗰條友一係就飲醉酒，一係就我飲大兩杯嗰只咁樣，就大家就一次啫，仲係雨傘運動嘅時候。是咁多啦，嗰條友講係熱狗啊，定係咩藍絲，我唔知啦咁樣，係好少。一日派單張咁，梗係會啦，跟一攞到你之後就掟咗你。咁但係佢唔係喺眾人面前即係鬧你啊嘛。喂，而係佢喂梁仲係輸咗兩鑊喎，兩鑊啊， 俾人喺街度鬧。 喂，同埋你其他人，我睇到個反應嘅，例如我有一個喇沙書院 LSC 83年嘅 group。我個同學 share 出嚟，佢嘅最後尾，而你知道咧，而家 WhatsApp group 嘅 share 咧，下面要寫個啲 caption 啊，或者係 comments 噶嘛，佢就寫過街老鼠呢四個字。 嗯， 咁你即係話一般本來好反共嘅人，對於你哋所謂嘅行為，基本上都係好不齒咯。所以你就會有頭先嗰個嘅 comments 係唔係好正確嘅，就係、是、原因就係、是。喂，佢哋都驚㗎嘛。 唔係你記唔記得呢個我哋係兩集之前啊，我哋係兩個禮拜之前咧講定呢都已經係預言啦，就話佢哋係必成過街老鼠嘛，點不知真係喎，真係仲有仲喎，真係。咁但係呢 你諗下，我嗰日同阿歐軒同阿明去新營國，一過新聞嗰啲所有嘅 waiter 嗰啲都識得我㗎啦，係咁喺度鬧佢。我吓啊！你哋都有呢个特别嘅反应，即系同我介绍闹嗰啲系差唔多吓， 好多 即闹啊！ 亦都講得好核突添，我都費事重複出嚟，即係講尤惠晶嗰啲嘢，我都費事講，係咪？以為我冇女性嘅大佬，係冇人再採佢。但我有一個懷疑啫。嗱，嗰日我同嗰啲waiter講，我話你有冇發覺呢兩個人應該有一個正常嘅反應，佢哋冇。正常嘅反應咩咧？我好憤怒。 嗯， 有冇啊？第二，我好失落，即係好唔開心。冇。 喺呢个今日梁仲恒嗰个有个访问咧，我唔记得喺边度见到咧，佢又话佢而家要借酒消愁啊！ 但你见佢都饮得好悠闲噶， 佢咪就系话点解 office 有咁多酒嘅，嗰个好大压力，所以要借酒消愁啊！不过咧，我觉得睇到少少嘢嘅，即系今日睇一啲访问咧，咁佢两个就当然话自己好惨啦，咁而家又出去搵工冇人请啦，咁不过咧佢哋咧有一个讲法咧，就系话都即系都准备做翻个普通人噶啦，咁。咁我又 咁又唔係抗爭咩大佬，就做就做返普通人嘅。 我就有問題，第一即係、就是、你又話抗爭係咪，第二喂你咁難得而家做咗烈士啊，咁你應該繼續即係、就是、消費你嘅烈士嘅，即係唔好講少少消費光環啦，即係繼續堅持你嘅使命啦，堅持你嘅抗爭運動啦，反正你都話冇人請啦已經。 唔係，如果我係佢嘅選擇咪咁囉，第一我第一我一定會好憤怒，同埋我一定會係喺個嗰度表演出嚟嘅。而唔係好似而家個好唔正常嘅反應，即使飲咗酒都唔會啦，飲咗酒更加憤怒啦，係咪？ 不歸路嚟嗰啲條大佬。 第二計嘅繼續嘅跟進嘅方法，用阿澤嘅講法就係、是、日日喺街頭裏面派呢個傳單，就係、是、香港獨立、香港民族。 反正你有 nothing to lose， 攞翻啲支持翻嚟，而唔係話做緊普通人揾工啊！懷念你都係即係上咗馬㗎啦，大佬，點解你唔繼續做埋落去咧？唔係。寫多幾篇關於香港民族呢樣論出嚟囉，喂驚佢共產黨乜嘢，你喂你平時你係好勇㗎嘛，你班阿哥仔 有幾時有勇過啫， 即講呀，我講緊咁你要做先得架，咁我就服你啦，我佩服你。 等陣你咁講法，李柱銘咪做咗傻仔，李柱銘講過一樣嘢嘛，唔好理佢哋係棋子，大家一齊關心呢、這個釋法大 力。咁佢呢個講法同我前個禮拜講法係相類似嘅，要分開嚟處理嘅。李柱銘所講對佢嘅三大懷疑啊，係我大軍閥裏面選完區議會係第一條友講嘅。我講到三個懷疑係乜嘢啊？第一喺雨傘運動裏面，我問過好多人，冇人見過佢哋。而家講啦，仲啦，我話佢哋嘅成立典禮係好 high 好豪嘅，呢、這個唔似係一個僆仔嘅青年組織。出嚟開嘅成立大會嗰陣時候，嗰、那個包裝同埋模樣，似係背後有公關公司，即係有錢 搞噶嘛， 即係背後有錢。我話第三，佢模糊到大家嘅視線，除咗係素人之外咧，就係佢嗰九個人，如果我冇記錯，起碼有四五個係打泛民嘅，但係佢一個轉移視線就打咗老鼠分，令到你哋唔係好覺。以为佢真系一个素人政治嘛？我对佢呢个系三个怀疑嚟嘅，中晒啦，即系 B 哥嘅讲法，中有中啦，呢啲叫做。 如果你咁， 屌我话俾你听，而家几月啦？十一月。我系旧年啊，十一月讲啊，十三个月前啊。 咁你 阴谋论？ 咁你即系话？ 戆居，攞啲逻辑啦，大家。 咁啊，土伯，你会唔会觉得咧？即系最近啊。肥好禮啊，喺自己一仔嗰边就写一篇文，就喺度话即係讲呢对呢两个人嘅犹疑啦怀疑啦。 同埋即係跟住再引证一样嘢、我未睇肥好禮嗰篇嘢啦，但係佢喺六四同埋七一嘅表现嗰种拆大台嘅方法背后系有人帮手策划。唔系一啲普通嘅素人。真係講話，我哋香港即係好不滿啊！我哋冇社會流動啊！我哋要建立自己嘅身份地位嘅人，去製造出嚟。你記唔記得我第四個懷疑係咩咧？你見到嗰陣時候，幾個學生會俾人鬧到阿媽都唔認得六四嘅時候，佢先撲出嚟啊嘛！根本 this is an order。你要繼續做我長戲啊，阿澤，你一定要啊！即使俾人鬧都好。 就要繼續 出個火場論，幫手箍住個班友嘅群眾嚟搞彎個六四佢，屌唔關我哋事嘅嗰啲嘢。喂，呢條好重要嘅線索同埋部署嚟㗎。七一，你有理由咧咁樣？ 係咪？我唔同意你個綱領，我唔知唔同意乜嘢叫六八九啊？佢咩料？你會唔同意㗎，大哥？除咗打散我哋之外。喂 ，sorry 啊，你继续讲你个肥佬礼，屌！因为我惊我唔记得咗讲啊，屌，所以打岔。 唔系肥佬礼咧，其实佢讲一样嘢咧，不唔系我应该记错咗，其实系阿李柱铭讲嗰样嘢，即系佢都讲就系话阿龙头先提过啦，就系话唔好即系唔好再闹佢哋啦，系嘛？即系但系咧，我对佢哋都三点怀疑嘅，嗰三点怀疑咧，就似乎同我哋讲嗰啲嘢咧就不谋而合啦。 即系我首句， 系啊，你系咪之前同我 冇叫妈田成，咁即系成年几两年？ 咁系咪因为阿明爷呢、這个明爷啦、 啊？ 即系有听我哋节目。 我估计咧，就系佢嗰三个怀疑咧，都系睇啲 Facebook。 系咩？ 佢就唔睇 Facebook， 但因为佢个仔啊睇 Facebook。 哦 ，OK， 中意啊。咁可能就同佢老豆 brief， 咁佢老豆就 唔系定还是系定还是系阿你譬如人哥啊，或者系 俾我哋语言目染咗， 系啊， 成日讲我哋班友， 咁变咗又系影响翻佢哋转头啊嘛，即系呢个系 positive feedback 啦，叫做系。咁但系 anyway 啦，咁啊就因为咧。就嗱，既然讲到阿肥佬礼嗰边，咁就系佢篇文咧，佢就喺最近一期嘅一仔嗰边啦。咁啊有啲玄机嘅，咁佢就提到啦，你而家讲本土派咧，其实有两条添。喂，你见到，不冇理由啊！你去到港独呢条，即系而家你都好早收到风啦，系咪？几个礼拜之前收到风啦，喂，港独唔可以掂得、啊。系嘛？虽然系话建制派啊，或者有啲鬼啊，自己搞出嚟啊，即系好似碟仙咁样样。喂，call 出嚟，你都要揿翻低佢咁样样。喂，但系本土派有两条添，嗱一条咧，哎呀，即系好似郁文咁样样，咁就收到啲 order 啊，已经叫停咗啦，系嘛？即系譬如你话选举嘅期间已经系叫停咗啦。 永续基本法咪就系叫停嘅其中一个。 但系点解另一边？嗰边唔收啊！嗰边唔收科嘅啦，吓仲要系即系咁样样去即系搞大佢咁样样咧，咁佢就意思就系话，原来咧即系其实可能搞呢啲港独啊个风险太大啊，俾佢老人家咧，如果最后尾即系郁文啊呢个老人家，佢最后尾咧赢埋呢一仗嘅话咧，成为英雄嘅话，以后就好难驾牢啦，咁样样。咁如果系咁样嘅意义咧，即系嗱佢咁讲啦。黄毓民等人搞起港独嘅声势，让市民对港独呢个议题有印象嘅话呢，然后再用两个新仔做场话剧，将议题就戏剧即系剧烈化，聚焦拉拉嚟照亮阿爷修改基本法嘅康庄大道。不过呢度有啲讲得有啲咩啦，但系呢即系其实讲就系话，其实两边都系阿爷嘅人，但系点解一边就系咁搞港独，一边就会系自我克制呢咁样样？ 自我阉割， 自我阉割咧咁样样。 喂，咁肥佬礼呢一篇系咪肥佬礼写噶？ 嗱、我估应该系有人帮佢写，但系即系佢自己口噏嗰只啦，应该 用佢嗰个名义出嘅呢啲 嘢。名义出啦，即系 吓。咁佢呢个即系估计都虽不中不愿意噶啦。我成日都认为呢场戏嚟嘅啫嘛，系嘛？我去部署一啲人去做一啲系表面上我好反对嘅嘢，咁因为我实力强，我可以打落嚟。咁你以后就做咗个垂范㗎啦，以后啲人都唔敢讲㗎啦。 喂，嗱，你如果係真係要做场咁嘅戏嘅话呢， 无论你认为原则上唔应该讲同策略上唔想讲，例如话我觉得我哋策略上係未有实力嘅时候唔好讲咁多住，同埋你根本上你个论述係未清楚嘅， 係 唔係原则上应该讲。咁但有啲人係两样嘢都係沟埋㗎嘛，原则同策略都唔好讲㗎，咁即係自我阉割啦，咁就好大镬㗎啦。 嗯，呢、這个就同阿李柱铭嘅怀疑就好，即係佢嗰个怀疑就好有道理啦。因为佢就觉得你究竟两个嘢、啊、青年新政嗰两个嘢系咪真係想搞港独先？点解选嘅时候你会咁克制自己喺嗰个确认书上面肯跪低，而喺宣誓上面嘅时候呢你又鲁莽得咁过分呢，仲要系即係火上加油呢？咁呢样嘢就係话，喂，其实你根本就唔系真正正搞港独，其实你系想搞臭港独个朵。系嘛？搞到以后啲人对港独嘅印象咧，就好似你呢个小学鸡咁黑人憎，变咗大家以后一听到港独啊，就是、一个好 negative 嘅 impression 啊。 阿妈田呢个估计系 OK 嘅，肥佬礼呢个估计亦都 OK， 即系妈田梗系等于肥佬礼，肥佬礼即系妈田啦。我谂法就系、是，因为佢两个都系成日倾偈嘅， 啊，应该系啊 ，OK 喎，佢呢个谂法完全系。 佢好快地將一個冒起嘅議題同埋有市場、有社會基礎嘅議題兩嘢打巢嘅，兩嘢打巢咗啦。 嗯，而家用黃楊達嘅講法啦，其實講真啦，黃楊達如果咧攞嚟屌呢個青年新政嗰啲咁嘅言論咧，其實幾中肯嘅，亦都有啲人有啲網友話咧，喂，其實如果嗱，因為咧你唔好理佢平時即係有時阿鳩達咧呢排都撐藍絲嘅，竟然我唔知道，但係佢講青年新政嗰啲嘢咧，其實有啲道理嘅。譬如好簡單，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喂，你揾一個咁戇鳩嘅對手嚟即係挑起呢個港獨嘅大梁。佢做臭個朵，咪以後個個都唔撐囉。 嗯， 係咪？喂，共產黨就係要揀一個咁戇鳩嘅對手打巢佢，就等於就打巢港獨。以後港獨呢，你任何人走出嚟去搞嘅話呢，都會有一個小學雞印象。而事實上講真，傾向講港獨嘅人都係後生仔嚟㗎嘛。係咪？咁以後有後生仔再加埋港獨呢、這個 combination 出現嘅時候，就諗起梁仲恆同埋游蕙禎呢兩個啦。 同埋我唔知道我係大軍閥有冇講過咧，即係例如話政情揭露定係本土力量咧，有 up 過少少嘅。其實個轉捩點喺邊度咧？講翻轉頭就係、是、孫元世玩完小學雞鴨脷洲口音，本來係相安無事嘅，照安排佢再宣多一次誓。但係佢最後尾嘅致命係乜嘢咧？佢最後尾嘅致命係去台灣。 係 嗱。俾佢嘅軍師其實係送佢一程，好彩我哋醒啊！佢又唔知點解咧，就揾咗香華人民主書院，想俾佢發個邀請函，就叫黃台仰問嘅。咁我啲同事 嚇黃台仰揾華人民主書院， 佢以為台灣嗰啲同我哋冇聯繫咁， 唔係望鳩係嘛？ 係啊，我同事話幫我聽㗎， 即係佢連 research 都冇做過嘅咁樣， 應該有做 research 嗱、啊。我覺得佢呢個都係一個陰謀嚟嘅，點解咧？你揾華人民主書院發嘅邀請函請你黃台陽，甚至乎係呢一個嘅游蕙禎梁仲恆去嘅話，最後俾人屌嘅時候，邊個咩？ 就你咩？ 華人民主書咩人啊？何俊仁咯， 係咯， 鄭宇石咯，陶君衡咯，即係話你成個泛民嘅由左到右嘅人全部中曬咯，你叫佢去啊嘛，即係話你背後你都撐佢啦。好啦，第二樣嘢，我收到個風，我成日都唔記得講嘅就係，因為我上次去台灣開會我先知啫嘛。佢話佢去到，因為嗰陣時候我哋唔肯發呢個邀請函，咁咧就總揾到啲人㗎，係咪？呢啲台灣嗰啲佢唔係好了解香港情況啦，啊諗住你包仔講香港民族啊，講香港獨立啊，同我同一條路線，咁啊點咧？嗰個有一個咩研究生會請佢去㗎嘛，就原來係我哋其中一個董事叫曾建元， 嗯 嘅學生嚟， 客家專家嚟嗰個係， 咁佢嗰日話幫我聽，佢就話原來同游蕙禎同梁仲恆同一齊食飯，咁就勸佢。喂，你唔好去嗰個咩基進黨嗰個啦，你會出事嘅。因為佢即係同得我哋好 close， 佢知道有啲界線係唔走得噶嘛。 即係所以甩底嗰次就係咁樣。 係啦，原來 就係你自己有嚟㗎。係 曾建元，佢話我叫佢㗎、 啊。 我跟住再問佢一個八卦問題，我話佢知唔知道你同我哋嘅關係？佢話知。佢唔係話分唔到香港華文同咩台灣華文啊？佢話分到啊！ 仲要系咁督你背脊喺度打你毒针喎， 唔系佢， 阿边个？ 唔系嗰个系 黄台仰， 冯敬恩就喺阿黄丹面前打毒针。O K， 呢个又另外一件事。 呢个好搞笑呢个。 唔系，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叫佢唔好去，咁佢咪作咗嗰啲咁嘅理由咯。但系我后屘我喺度谂，你去台湾系令到中共更加坚决地，起码中央嘅层面，因为佢唔知道下边嗰啲有搞咩噶嘛，唔知佢系咪安排。啲鬼喺度噶嘛，唔知系咪大家即系策应噶嘛，系嘛？即系谂住一夜打巢，即系头先我哋啲论点讲港独嗰样嘢啊嘛。喂，你系决心地一定唔可以俾佢做立法会议员啊嘛？ 因为你港独台独合流啊， 冇错啦。嗱，边一个献呢条计俾佢，无端端走去呢个台湾，仲要谂住揽埋我哋一齐，因为揽埋你一齐，喂系屌嗰啲邀请函咪我哋发，唔知系我哋咩啦，大佬。成班有啲咩晒啦，隨時一個陷阱嚟噶。我哋啲同事話：我哋唔會發嘅呢個邀請函，因為點解？其實佢應該入我噶，因為點解咧？嗱，無論曾建元又好，林佳龍又好，甚至乎顧中華，我哋三個台灣嘅董事，其實都係好親綠營噶嘛。 嗯， 直接啲講，其實根本就係台獨派啦。 不過唔敢宣諸於口啫，未有實力嘅時候唔敢亂噏嗰啲人嘅啫。其實佢背後成套嘢係咁噶嘛。你又揾我哋，我哋真係發，求其話幫你 organize 個講座嘅啫，使人嚟嘅，起碼有廿幾卅有聽，咪出事咯。唔單止佢出事，係我哋出埋事啊，大佬。因為你咩鍋噶嘛，大佬？香港請咩人去？近呢半年我哋成日都有呢啲活動噶。 唔係，即係總之都係要一鋪過煮死埋你哋。 冇錯。我有咁嘅懷疑，一鋪過煮埋我哋，成班都有事。 咁啊，肯定係劉西強嘅陰謀啦，係嘛？ 你有乜理由唔知道環民主宣係乜嘢人嘅組成？ 係。 而你唔透過我哋香港 office 直接揾台灣 office 發呢個邀請函，理論上 善你 理論上，例如阿銘都有佢講嘅嘢啦。 係。 你梗係我哋香港，喂阿銘啊，台灣過去講嘢啊，咁樣噶嘛？我哋正路係咁，即係處理問題嗰方。咁你擺個香港 office 喺度做咩？俾你直接揾台灣大佬，係咪？都係同一個班子嚟嘅啫嘛，都係出一個 account 嘅糧嘅啫嘛。有咩理由你直接揾台灣咧？博唔知啊？博即係嗰篇唔會問我哋，諗住冇問題。聽我噏咗話，其實我都係贊成自決咁噶。 咪正常人邏輯就唔會咁樣咯，總之。 所以我覺得好奇怪。哇！我聽完之後我嚇死。哇！我好彩你哋冇發呢個邀請函，如果唔係我真係大鬼禍啊，大佬。而家我名義上好似係叫校長咁啊，大佬。 因為你仲係。 系啊，我真 系系啊， 全 CEO 嚟噶嘛，大佬，全 executive officer 嚟嘅大哥。 系啊，你咪即系好似呢、這个你校长咪即系等于咩啊？ 我上个礼拜都唔记得讲啊，台湾翻嚟，大佬、我突然之间醒起，哇！呢、這个原来阴谋中嘅阴谋，唔通？ 唔系，而且阿边个即系头先你讲啦，即系冯敬恩仲识得喺阿黄丹面前，即系喺度打你毒针、 啊。有佢啦，系我喂大佬啊！我从来都第一，我对呢位冇感觉。第二，我又真系唔系好识佢，我亦都冇公开闹过佢。我有公开闹过佢咩？好似冇乜啊。 唔系，不过咧，我想话咧，即系唔好讲冯敬恩都好。不过但系你睇翻呢单嘢咧，我觉得成件事最恐怖系咩咧？即系睇住呢几年啦，呢十年八年啦，你系先做低咗传统泛民啊嘛。咁啊，呢几年拆大台，你又做低咗传统泛民，然后咧你打前锋去怼传统泛民嗰啲人咧，最后系会自我毁灭嘅。一个叶普成就自己收咗皮咁滞啦，而家即系你都唔知郑松泰喺度做紧乜嘅，其实跟手咧就到清正咧就搞咗呢铺嘢，然后佢又自己怼冧咗自己，咁然后嗰个问题就系、是、咁你成个民间力量就咁散咗嘅时候，咁点算咧？而家 咁冇嘅，你见到成个共产党对应付香港嘅嗰个方法都不嬲都系忽而自知，佢系由搞呢一个嘅比例代表制开始已经系咁样。咁只不過係話慢慢喺黃毓民嗰度摸到條路，以為佢搞社民連就開始喐傳統泛民，咁然後再嚟佢嘅人民力量，跟住再嚟葉普成，咁樣不斷咁樣喐，而泛民就真係越嚟越散啊嘛， 配合埋個制度， 係咯， 配合埋呢一個嘅政治路線。而家一澤嗰個描述就係話咧，或者佢個分析就係咧，好快冒起一個嘅新興力量。而好快自我消亡嘅力量， 即係你睇社民連人力跟手咧，就到呢個葉普成啊，而家完成咗佢嘅任務啦，跟住就消失啦， 跟住咪輪到本土派，跟住又極速消失， 係 咁、下 round 係乜嘢咧？呢個好有趣 嘅 問題。 呢個係一個終極嘅大陰謀嚟啊嘛！如果你咁樣睇嘅時候， 好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 ，CY 聽撲直。大家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周博賢。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趙善軒。